即係銀行佬呢，以前人哋講過嘛，銀行係有錢，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，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，到到落雨嘅時候呢，佢收返把遮，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。 你唔行出第一步，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。 即好似Tony 咁，十九岁揾过500万，少年得志，可能未必好事。 系好捻大镬噶，话俾你听啊，好捻大镬嘅。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，同埋你个成功感咧，会带俾你一个。 系，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？ 我哋或者咧，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。 易德生活百货。 点解咧？喺易德度住。出入馬會，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。 咦，我諗到，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，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，仲係不離不棄。 星期二得到。 好，星期二得到。今日咧又係我哋錄影嘅錄音嘅時候。咁樣咧就係、是、Johnny 咧，因為有啲文件要趕，咁變咗今集咧，咁佢會請假嘅。咁啊，我哋請仍然有招舊，有大肥， 係啊，得閒啲。 咁啊，另外咧就大 N 咧啱啱美國翻嚟，咁我哋又請埋佢上嚟咧，就 變咗 係啦，兩大一細，一個菜仔，咁啊兩個大。咁啊，我哋三個主持啦。咁啊。大 N 去美國翻嚟有啲咩見聞，不如係咁依講講先啦，因為咧我哋一陣會入講翻啲時事，咁你有冇時間講下啲美國見聞先？ 嗱，咁首先啦，就嗰邊我因為今次我講個行程先啦， 係 今次首先就會去咗呢個三藩市先啦，咁啊都有去六四嗰度去鞠下躬啦、獻下花啦，咁另外就又去咗 Las Vegas 啦，參嗰個展覽啦，嗰、那個展覽就真係好靜，比我想象中靜，除咗頭一日之外，咁跟住嘅嗰個係一個陰 靜嘅意思咧，係咪即係嗰個市道會好差咧，或者？其實依類展覽會都係一個經濟寒暑表，你會唔會啊？ 尤其是冇錯，因為咧，其實我講個內容先啦。咁你要知道係賣乜嘅先知啦。嗱，其實佢賣啲咧叫通訊同埋音響設備，例如話一啲大型 LED 啊，你而家街度見到咧，斬下斬下嗰啲咧，咁嗰啲其實根本就係廣告有關。咁廣告根本就係商業嘅寒暑表，有人落廣告， 而且廣告嘅價格。都是反映到經濟嘅， 講句 經濟好的時候廣告很貴嘅，經濟不好的時候咪廣告費咪下跌咧？ 呢個係啊，但係咧我哋咧就自己會安慰自己嘅 ，advertising never die， 係 即係廣告咧，你冇廣告嗰時候，你咪要出錢做廣告，咪即係冇生意咪做廣告啊？ 係 ，OK， 你有生意要做多啲生意，咁又要落廣告，呢啲我哋自圓其説啦。不過就今次見到咧，就好多時咧，即係遊手好閒啦啲人。稍微係唯有就係啲大廠咧，先至有嗰、那個咩 Samsung、LG 先多人行。咁而家啲中國去嗰啲咧，我就見到係冇乜人，兼且佢哋自己真係唔爭氣咯。 係， 即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咧見到咧，中國啲展攤位咧，去尤其是即係去到嗰個擺嗰度咧，即係好唔珍惜嘅。例如咩咧？攤曬啲嘢喺張台度啊，嚇啲覆面啊，啲唔係啲覆面啊，即係杯面啊， 公仔面擺曬， 擺曬喺度啊，啲咁樣，即係完全咧就冇一個型格。 呢啲係紀律問題咯， 啊，絕對 係。嗱，即係咧，可能又要講少少歷史嘅，就係咧，甲午戰爭嘅時候，甲午戰爭之前啊，日軍嗰啲海軍啊，走嚟參觀中國北洋艦隊，就見啲人咧，嗰啲士兵掛滿曬啲底衫褲喺嗰個甲板嗰度，咁佢就話咧，呢個國家可以侵略。因為呢啲連軍人都咁冇紀律，呢、這個國家絕對係絕對可以侵略嘅。 其實即係呢百幾年嚟咧係冇改進過嘅。 冇改進過。 嗱，我你即係其實做人好做生意都好，其實見微知著，打仗一樣啫嘛。我睇見你咁嘅紀律，即係我仲唔嚟，即係你變咗咧，佢哋咧仲有成日攤埋啲飯盒喺度咧，喺度食。咁我都講好多次㗎啦，攤樣度咁人哋，我有嘢問你， 係啊， 問唔問你好咧？ 係啦，一定唔問嘅。 我問唔問你好啊？ 係啊，一定唔問嘅。 變咗你即係令 即係你唔係出面嗰啲鋪頭仔一條一看鋪，佢焗住喺鋪頭食飯盒，唔係嗰啲嘛。 其實佢冇諗下， 你展覽會你咪輪流吹食咯。 你整咗幾十萬擺個咁嘅即係展。 展覽你俾咁多錢嚟，你為乜先？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咧，而家我覺得中國要出去嘅話咧，產品咧，其實首先一樣嘢真係執執個包裝，包裝包括咩咧？成個攤位嘅佈置啊， 即係 package， 好似劉明偉話齋，成個 package 啊。你例如話誒，同埋啦，即係又嗰句啦，啲電視機好乜都好啦，或者嗰啲產品都好咧，即係賣嗰啲產品嘅電視，即係電視機係個產品嚟嘅，大大隻隻嘅 logo 喺度咧，寫埋啲中文 logo， 喂 ，come on！出得去的話咧，就真係唔好要呢啲嘢啦。國際化同埋啲名咧改改改，唔好咩 C、 H 啊、X 啊、I 啊， 啲鬼都發唔到音噶嘛。你即係你要出去的話，你要整個咧醒醒目目嘅。不過咁今次咧，我都見到一間咧，我識嘅，做大型嗰啲 LED， 即係咩叫大型 LED 咧？幾十米乘幾十米嗰啲咁咧。咁呢間咧就竟然咧收購咗一間美國做電視機廠。咁而呢間電視機廠咧，咁佢策略性收購咧就點解咧？因為咧佢就想因為呢間喺美國咧做如果要做政府單咧，一定要有一個 license 嘅。咁而咧美國公司就有一個 license， 同埋咧呢間美國嘅電視機公司好巴閉嘅，賣埋啲電視機俾美國軍部同埋政府，即係話一張鐵飯碗票。 咁你收名嗰啲嚟嘅喎。 咁呢個收購咧，就令到佢可以咧更加。即係將個生意擴展得更好。嗱，呢啲其實咁嘅收購咧，就比好多中國企業咧盲目出去咧收購一啲嘅生意咧好好多嘅。即係呢啲真係我叫 synergy 啦。咁好多時中國好多例如話其實例如話之前收購 IBM 嗰間 聯想 咁，其實即係做唔到想要嘅咧，梗係唔做唔到啦。 做唔到， 你淨係買佢硬件有乜用啫？人哋而家 IBM 做翻咩咧？做 cloud， 做翻一啲硬實力嘅嘢，就唔係即係硬實力俾你做啦。即係好似中國高鐵咁樣，咩一帶一路出去嗰啲，全部都係揾你起 硬件， 硬件啫嘛。 核心技術系統係唔會俾你嘅， 咪咯， 即係等於日本東芝一樣咯。即係佢賣曬成個家電部俾你，係冇對佢其實冇咩影響。 人哋核心嗰啲技術咧， 家電部咯，電飯煲咪留翻你賣咯，雪櫃洗衣機咪留翻你做咯，人哋做啲高端啲嘅嘢咯，係咪？ 其實日本好多啲企業咩三菱重工啊，或者Panasonic 嗰啲咧，其實佢哋好犀利㗎，做好多機械人啊啲高科技咧，話俾你啫，一定唔賣俾你咯。 係， 即係留翻啲核心技術，你咪要咯。 所以近呢次嗰個德國總理。走去都係其實都係同中國李克強傾，都係傾呢單嘢啫嘛。因為佢哋本身話中國而家收購佢哋一間高科技公司，係主要發展係機械人嘅。咁咧，佢已經買咗13% 噶啦。而家佢話要增持到30%。咁德國就唔想賣俾佢。咁咧就而家揾阿默克爾咧就走嚟同李克強講。咁呢單嘢唔知而家後續點啦。因為一牽涉到。高科技嘅時候，其實佢哋就唔想 一定唔會賣好多俾你， 賣好多俾你，係啊，冇錯， 佔少少粉就得，係咪？ 咁樣咁講嗱，其實高科即係機械人呢啲咁高科技咧，涉及咗啲好精細咧，好仔細嘅嘢咧，我覺得即係中國咧就學1000年應該學唔到噶啦。 都唔係嘅，佢而家廣州有一間咧，好似呢次做嗰個春晚嗰陣時咧，特登喺廣州咧揾咗我諗過萬個機械人好似啊。喺度做表演，佢哋其實嘅技術跟得好貼嘅，但係咧到即係一啲好仔細嘅嘢就仲未做到，佢又需要你即係俾少少佢就做得到嘅。 嗱，你講得好啱啊！我好認同你講嘅點，其實咧，你頭先話春晚啲咁啦，個表演啫嘛，表演只不過係根據一啲咧既定嘅程式去做啫嘛。我講緊嘅，例如話好似呢、這個Boston 美國 Boston 有個叫 Dynamic 咧，一間叫 Dynamic 嘅機械人嘅，人哋係做緊嘅係咩咧？喺雪地度係唔會跣低嘅自己嘅機械人，係識得運算嘅，又或者日本仔做出嚟嘅機械人係識得踩單車嘅，係識得自己平衡，識得自己去運算同埋 predict， 即係會預知到我未來要下一步要點做嘅，而中國的機器人仲係停留響我俾指令你，你做係啦，即係類似握手呢咁樣。 或者有啲酒樓好似話引進咗機器人送餐，將佢由廚房送出去出邊，到最終捧去客人面前都要人手做翻。 係啦，我都話我舊年啦， 或者一條路軌啊，一條路軌喺好似嗰啲回轉壽司去到個客人面前。 喂，咁樣就唔使機械人。 不過嗰條路軌係即係隱形嘅，即係就唔需要啦。可能佢藏咗啲嘢喺度又得，或者用一啲室內定位嘅嘢。 定位即係佢跟住嗰條，佢跟住嗰個軌道行咁樣。 咁呢啲唔算咯。咁嗱，有啲咩細節上嘅嘢咧？咁我想第二節先。 第二節先講係啦，因為 第一節我哋講翻。 第一節係咁依講，因為主要咧，因為你去咗出咗門兩個禮拜啦。咁變咗今日咧，因為錄音時間咧就係禮拜日嚟嘅， 父親節 都係父親節。咁啊，祝各位網友父親節快樂啦！咁、因為我哋咧就下個星期我哋都要出門，咁變咗咧，所以星期一都冇辦法錄，咁所以今日錄埋啦。咁最近即係依個禮拜咧發生嘅事咧，就其實都係香港可以話咁耐以嚟開埠以嚟都未試過，因為開埠以嚟未試過叫做九七政權移交啦，或者叫回歸啦，第一次啦發生咗係咪？咁啊十幾年回歸咗之後咧，亦都係第一次有一個人勇敢企出嚟講佢俾中共點樣綁架，係真係現身說法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我講嘅係銅鑼灣書店嘅林榮基啦，呢個店長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店長即係請翻嚟夥計，即係看鋪，其實意思就等於看鋪咁啊，高級嘅 sales 少少啦。但係咧就做嘢要一腳踢啊，你埋大公司咁啊，咁一腳踢啦。咁佢主要咧就係翻大陸嘅時候咧，喺大陸就俾海關劫住咗，跟住交俾嗰個叫做公安，即係俄稱叫做寧波公安嘅人物。咁講真啦，大家知道嗰啲咧肯定都唔係公安嚟㗎啦，一定係咧即係佢又話唔係國安，佢話叫中央專案組。咁呢啲專案組咧，即係佢哋講得啱啦，因為林榮基本身喺書店做嘢，咁都識少少歷史咧，一定係有認識㗎啦。文革時候咧就專門我嚟對付啲政敵嘅，劉少奇就俾專案組拉咗去坐監。是冇經審訊就判，就基本上就任何形式都冇經過任何形式，就將一個國家主席咧就喺監獄裏面咧就間硬就屈死，死嘅時候咧都衣不蔽體嘅，都冇人知道佢係邊個，頭髮啦話唔知幾多尺長，咁啊去到死咗之後火化都唔可以用真名啊，化名劉慧和，咁啊一個叫做毛葉，咁啊就咁攞去火化。咁呢樣嘢咧，可以顯得出一個係1969年劉少奇死嘅時候，而家2016年四十幾年之後嘅香港，竟然再聽翻中央專案組呢個名詞，即係大家會覺得好心寒。 其實都唔係嘅，個大佬習慣咗噶啦，到今時今日都仲講緊毛澤東，係嘛？佢哋一脈相承，佢冇改變過啊嘛，你改變咗啫嘛。 唔係佢嗰啲名詞改咗啫嘛。 九七年前我哋咧真係好少聽呢啲咁嘅 term 喎， 係從來冇， 即係冇乜點聽過。其實即係對我哋生活咧冇乜影響。所以好多人話我哋懷念英國，喂冇辦法喎，人哋係美好。即係你夾硬有啲大陸人咪話咯，英國人你哋做狗啦嘛。其實我話不如知啦，喂講真㗎。你唔知醜嘅話咧，我俾把鏡你啊！ 係啊， 人哋真係管治得好好咯。 係啊， 你叫我做英國做只狗， 好過你做中國人啦、 啊。喂，中國人有句説話噶嘛，寧為太平犬，莫為亂世人啊嘛。喂，喺英國人之下做一隻狗啊，好過你喺共產黨底下做一個人啊。因為咧，你係成為咗奴隸中嘅奴隸啊。因為你管治你嗰個人都係毛澤東嘅奴隸，都係奴才，由一個奴才嚟管治你呢班奴隸。是咪？喂，仲衰过罗马时代啊！你行慢少少，俾人鞭嘅，俾人攞皮鞭鞭。 几次？头先我哋讲嗰样嘢，嗱，头先我哋讲话展览会冇秩序，100年啊，船坚炮利啊，讲到想做呢样嘢，但都系结果晒晒啲。 中国人就系硬件，样样去抄北洋军阀，唔系即系北洋舰队成立嘅时候咧，系号称亚洲第一。 冇错， 佢嘅科技，佢嘅船舰全部由德国同美同英国进行的。 但系条孖烟通就挂咗， 全部系用最靓嘅硬件。但系呢啲人唔得啊！点解啲人唔得啊？就算你而家翻到大陆起楼，睇啲嗰啲五星级酒店或者最靓嘅嗰啲叫做大厦，全部都系金玉其外。敗水其中嘅，裡面嗰啲嘢好多石屎味敏掂啊， 係啊， 嗰啲細節啦、啊、擠膠啊，突咗出嚟啊。 因為佢哋唔係佢哋所謂五星級酒店，佢因為佢本身唔係因為要賺間酒店啊嘛，佢哋攞地係咁樣攞噶嘛。 唔係啊，你講嗰樣嘢係地區嗰啲嘢，我講下最頂級嘅嘢，就算連深圳萬象城裡面嘅廁所都仲係踎廁嚟嘅，你諗下，你點可能？如果有一個鬼佬、啊、一個叫做尊貴嘅 英國白人去到 LV 買咗200,000手袋，屌你老尾打開咗嗰個廁所原嚟踎廁嚟嘅， 咁呢個國情嚟噶嘛？ 鬼佬點撚樣踎啊？ 你 好嘢，唔好同我講國情，國情如果有個國情啦，啱啱《環球時報》話係喺嗰個叫做玉林食狗肉節，佢話你要尊重人哋嗰啲國情啊，要尊重人哋嘅風俗，如果咪就違反人權。如果人哋個國家住到明準食中國人係佢嘅國情，咁你點講啊？我的國情就係、是、喂，應該係我的風俗嚟噶嘛，我食開中國人噶嘛。 咁我都話啦，佢哋嗰個佢哋嘅仲未脱離農莊，又係農村，一農村我就踎噶嘛，踎 啦 踎， 係啦，係咪啊？嗱，佢個小你一個 DNA， 即係佢我聽緊都可能講迪士尼嘅，啊，嗰個迪士尼一樣。踎次多过坐次嘅， 下一节讲下我哋。不过嗱，我想讲嘅嘢咧，你哋成日都话中国人抬起头来，你去到外国，你俾人哋睇唔起咧。讲真，唔好你嗱，唔好到时问点解人哋睇你唔起。怎么先生没有钱吗？ 系 唔系钱问题？有啲嘢系一啲叫核心价值，系一啲系形而上嘅嘢，唔系话你有钱就大晒。 其实咧，俾我讲几句啦，即系我好多年前睇一本书。大江大海， 1949， 龙应台，讲李登辉。李登辉当时咧就系点解佢情愿做日本人，佢唔情愿做中国人？其实就由因为1949年嘅时候咧，我哋蒋介石带晒啲兵啊，带晒啲人过嚟，咁咧就个个咧就沙煲冷餐啊，冇军服冇剩啊，咁啊着件粒衫啊，嗰啲所谓当军走烂嚟嗰啲咧，就搵啲孭住晒喺个身度啊，啊着住拖鞋啊，咁走落船嘅。咁咧，但系当时嘅日本人离开嘅时候，即系个个整齐军服，立正，好严肃咁上佢哋嘅军船离开台湾啊。所以喺呢一刻里边，好多台湾人根本上咧。原居民就開始睇，由嗰陣時開始睇唔起你啲外來政權，同埋李登輝點解話佢係日本人，不是中國人？其實係由呢一件事開始，佢心底裏面已經覺得你中國係不如日本。 我、呢個絕對係。 所以事隔咗60年後，依然冇改進。 所以咧，第三節咧，我會講一個話題嘅。即係要知道自己定位同埋了解自己， 係 同埋承認自己， 係。 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唔會進步。好似而家中國發生咁多問題，就係成日夜郎自大喺度打飛機，以為自己有錢。 嗱，可以了解日本點解由明治維新之後，佢可以變得咁強大，咁短時間之內差唔多成為亞洲超強，當時可以侵略幾乎半個亞洲。 係啊， 點解咧？因為你見日本四面環海，又冇資源，食都唔夠食，佢。只能夠走出去，好似大陸話齋，只能夠走出去。如果唔係佢冇活命，冇活路。老實講，日本人佢就係不斷去學習人哋嗰啲好嘅嘢，去戒除自己陋習。日本人隨街屙尿嘅，明 而家冇啦， 而家冇啦，而家唔夠啦，唔敢啦，因為咧佢知道做呢樣嘢係羞恥嘅。中國人唔知道。最大嘅問題就係咧，佢會去求一啲咧。即係點講？去會欣賞一啲成功嘅嘢或者進步嘅嘢，而撇除一啲唔應該做嘅嘢。所以當年就脱亞入歐。你見中國咧就掉翻轉頭嘅，係逆向淘汰嘅。衰嘅咧，因為衰嘅會發達啊嘛。你去賄賂，你同上面嗰個好，啲女人同上級瞓覺，咁樣就可以升職嘅啦。咁邊個會去讀書努力啊？就算讀書努力，原來要同教授瞓覺嘅，係咪？ 咁我畢業開始瞓覺， 咁我不如由頭到尾俾同佢瞓覺咧，我咪可以大學畢業咯。 又可以叫預先預告一下先啦。第三集我想講有啲移民嘅，咁點解其實大欣想移民咧？我真係好想移民，好老實講。 移民喺邊個國家咧？首選 美國 喺 美國。 首選架中共最中意去嘅美國啦。 係啦，因為咧你班領導人去得嗰度嘅話，咪即係 肯定嗰度嘅。 係啦。 點解我要咁喺呢度提呢樣嘢咧？因為其實好簡單嘅。頭先你講嗰個話要上床先升到職啊，要俾人哋要貪污先得嘅。咁其實你話有好多人有啲五毛話，美國冇貪污咩？相對冇咁多咯。 喂，美國人咧是但嗰陣時拉到一個叫大新聞上頭條嘅貪污25,000美金，依筆數啊，你推一鋪百家樂都唔止啊，你買對子都唔止25,000啊！ 咁唔係啦，食餐飯都唔知啊， 係啊，食餐飯都唔知啊， 買對子啊，一鋪 使乜賣啫？屌人哋請你食餐飯都唔知20,000美金啦，你真係 開支紅酒100,000啦，你真係啊 ，Tony 你真係太細數。咁我覺得咧，因為其實我想學我下一代咧受到公平嘅對待，因為人係變態嘅會，即係你喺咁嘅畸形嘅生態度生長咧。但係香港以前係冇啲嘢嘅，以前我香港都仲信咧，即係嗱自己勤力啲 都相對公平嘅。而家越嚟唔係啦，我都講話其實而家好多啲名校咧，已經係遞張卡片去，哦，蘇錦良啊，得嚟啦嚟啦。 喂，呢、這個事好耐嘅咯，即係我點解我仔喺台灣讀書，我嗰陣時我同我仔都咁講。 你係俾張卡片台灣嗰邊？ 唔係。我曾經想過，因為我有個老友咧，係資助每一年咧就俾十億台幣台大咧就做研發嘅，我諗住攀關係嘅，點知佢唔刮我，即係佢個位剛正，佢唔刮我，所以咧就我個仔讀唔到台大啦。但係調翻轉咁講啦，都係同一個道理啦，因為我都想我仔咧喺一個比較公平嘅競爭情況底下嘅，我唔講呢樣嘢咧，講一個最簡單嘅就係、是，而家你所謂所大摩啊、高盛啊嗰啲，全部都係你想打入中國市場，佢哋所有高薪厚祿嘅，全部已經係官二代嚟噶。你根本上你人哋遞張卡片，嗱我係邊邊個仔，咁你有得做噶啦。係 啊， 仲係做最高嘅位。 我想問下你啦，如果我哋呢一屆草民，明知我哋啲下一代系唔得到公平嘅對待嘅話，咁你走唔走 啊？係， 好簡單啫嘛。 咪兩樣嘢啫嘛，一樣就係你諗住走，或者你諗住抗拒佢；一樣咧，你就好似跟隨佢咁，你啊台底緊繼續搬錢，跟住你就享有特權階級，然後跟住你就欺負其他人，係得兩條路走嘅啫。 嗱，其實我哋掃到咁遠啦，講由林榮基 係同安處點係 講翻，即係退到咁遠。其實講到尾最屘尾一點就係話一個即係我哋開始崩壞。即係越嚟越差，即係好多人都唔好明白。 即係咧，點解咧？香港本身佢有一套價值觀嘅， 係啊。 而家咧，你大陸落嚟咧，好多時候嗰套走後門文化，即係咧嗰種特權，有好多人咧運用到佢嘅特權，咁咧唔跟遊戲規則，令到一個遊戲規則破壞咗。咁我哋仲可唔可以啦？因為人哋成功咧，原來靠靠住唔守法，或者有啲特殊嘅途徑可以成功。咁令到有啲咧叫做行正路嘅人咧，會好失望，會好失落啊！點解咧？喂，人哋即係中國人係最中意講埋啲嘢嘅，忠忠直直就終須乞食，係咪？你唔係即係依附權貴，好似嗰啲叫蛇英輝嗰啲係嘛？搞一路一帶咁啊，上面。即係依類咁嘅人，佢哋撈得好掂㗎，你知唔知喺行內？佢哋係揾到食㗎，依班人。但係因為依單嘢揭露咗出嚟，所有你賴大陸嘅人，甚至乎民建聯，好多埋咗民建聯人都特別揾到食嘅，因為政府可以有好多嘢俾佢，令到佢特別易賺啲錢。你出面啲人係賺唔到嘅， 賺到嘅。 佢哋係特別容易做嘅。所以咧，係令到好多香港人係好失望同埋好失落啊！即係你覺得喂，好似喂喺度做埋咁多嘢，我唔偷唔搶，竟然咧落得咁嘅下場，係嘛？ 好奇怪喎！但係到咗選舉咧，咁呢班受害嘅人咧，包括你話醫療制度啦， 係啊， 你排咁耐隊都排唔到，因為有成扎啲咁嘅民建聯、工聯會嘅人權貴， 係啊， 喂，佢哋已經億億聲身家噶啦，都仲要排呢啲隊， 係啊，咁所以咧，依班人即係咧係可以好明顯係咁講咧，佢哋自己係攞嚟嘅， 係 真係攞嚟。 我都有陣時喺 Facebook 都講話，即係唔好介意啊。我話你咁嘅死窮鬼，抵你死！其實我唔係專登，我唔係想奚落佢哋，我專登侮辱你哋咧，因為我想嚟鬧醒你哋。 其實鬧唔醒噶，因為咧， 我有個中學同學咪咯，個老公係差佬，佢自己成日都話我哋話鬧長毛啲咁樣， 係啊，出嚟搞事。 我話你知唔知道人哋係保障緊你利益噶？我爭啲未講嗰句死窮鬼，係保障緊你利益啊！死窮鬼， 係啊。 系嘛？ 啱啊！ 但你又真系闹人哋喎。 政府咧每一次做啲嘢咧，嗱又冇全民退休保障啊，一乜嘢都冇。政府咧攞晒钱去咧，就俾官商勾结， 十亿就输送，十亿就开整个咩一带一路。 一带一路。 喂，你知唔知原来可以俾到 cut医疗？医疗就 cut 咗2.5亿开支。喂，你医疗系最紧要嘅，你啊 cut 嗰啲开支，嗰度少少钱你就去悭咗佢。 我会同嗰个同学讲咯。咳醫療死你死你呢班啫嘛，我有乜所謂啊？衰啲講，我大欣我發覺醫院仲得。 係啊， 我真係串啲咁講啊。 冇錯啦，係你哋啫嘛。 係你死你啫嘛。而家你而家講真啦，嗰啲咁嘅毒菜毒性咧落到嚟，關我鬼事啊！我 IFC 買菜嘅吹到我漲咩？但係即係唔可以咁噶嘛。我而家係為你哋急你哋嘅嘢講你哋嘢。你喺 Facebook 度鬧翻我轉頭，話我搞事。我唔係搞事，我批評下政府，而係呢政府 要幫緊你啊， 係幫緊 為民請命緊啊！你知唔知道？因為呢啲人咧，其實中國人咧就專門係出呢啲人嘅，點解咧？佢叫做咧，喝地溝油的命，操中南海嘅心。 你本身就飲開地溝油，你嘅思維就同毛澤東一樣，你以為你係習近平係嘛？呢啲刁民搞事，喂，佢哋搞事係幫緊你啊，係防止你俾上面嗰啲人打啊， 係啊， 係咪？你又調翻出嚟企出嚟就話搞事， 冇。 所以中國人好多時候咧，中國人嗰啲成語好多時候都嗰啲叫俗語都啱嘅，可憐人自有可恨處。 所以咧，今次林文基呢單嘢咧，咁佢哋會啊，跟住又講啦，你咧就。 违反中国法律，咁咪冇嘢啦。 即系嗱，其实咧，我大英成有一句嘅，系一个人咧唔问点解嘅人咧，聪明极有限嘅。 系 咁，你只要谂下，逆向思维啦，谂下啦，开始向上谂啦。咁我问啦，咁犯咩法啦？ 系 边条法啦？ 系 即系中国有冇咁嘅法律噶？ 唔系啊，佢连禁书嘛，佢话禁书 禁咩？ 你边条法例讲明嗰本系禁书啊？系咯，系黄色。有个标准系噶嘛？ 系啊， 定系唔准讲领导人嘅情史咧？但系咁，你周永康白鸡王，你哋讲噶，咩情史都讲得。哦，咁原来你嘅禁书就系唔能够讲习近平嘅情史啫。咁你就讲个标准俾我听啦。 唔紧要嘅，我又嗰句做人嘅嘢咧，认得噶啦。你话系 咪得啦？ 逢系习近平嘅嘢唔准讲， 系咁就得啦， 咁得啦。 咁我哋识做嘛？你讲到明唔系整蛊嘛？系咪？喂，有一样嘢，嗱，你话咧。當今日咧，我晏晝睇城市論壇，咁啊嗰啲五毛啊，嗰啲左嗰啲共犬啊，左嘴啊出曬嚟，你哋違反中國法律，你如果唔犯法，邊個會拉你啊？喂，佢犯咗邊條法啦？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第35條，中國人民享有集會、出版、結社、言論自由。而家有乜撚嘢啊？有， 仲有 犯咗邊撚條罪啊？ 係啊。佢喺香港出版，佢寄翻嚟大陸，咁你咪拉大陸？ 你喺大陸，如果根據中國憲法喺大陸出版都冇罪啊！你用邊條罪拉、啊？ 如果咁講嘅話咧，有啲咩達賴喇嘛喺美國度出版嘅嘢咧，你過美國 拉佢啦， 拉美國彭博好嚇、啊，拉呢個紐約時報好，乜都好，你拉佢啊！ 亞馬遜， 你敢唔敢拉啊？ 係啊， 你唔敢拉，你淨係 嘥夠氣。 你話你又成日都話咩啊？咩中國人，你係中國人啊嘛，就要攞美國啊，但唔係因為你係中國人啊嘛。如果咁講，你全世界都係你嘅，成日都立咁嘅論，喂，人類都係你噶啦，你過拉埋美國人咯。 咪根據《山海經》，中國人首先發現美洲噶， 咪就係咯， 發現美洲大陸， 拉佢啦，喂， 係啊，依個你應該你應該推動美洲回歸啊嘛， 自古以來 咩啊回歸啊，搞回歸嘛。 我過到美國咧，最中意咧挑啲人機嘅，我同佢講我話唔需要擔心噶。美國一定唔會開，你中國一定唔會同美國開戰嘅。 係啊， 你咁多人質喺度， 都唔係人質啊！話俾你聽啊，佢最向往就係美國開咩戰啊？佢喺中國開戰都唔會喺美國開戰啊！佢自己同自己開戰，為咗捍衞美國嘅權益，佢啊寧願抌十個原子彈喺故宮都唔會夠抌喐你美國噶，因為你美國係佢哋所有安身立命嘅地方嚟噶嘛，唯一可以退嘅地方就係美國，你點搞得美國噶？ 再加拿大 係嘛？ 而家成個講句話啦。而家加拿大Vancouver 咧，温哥華咧嘅樓價咧係淨到瘋狂。我以為 因為供求問題嘛，因為咧你中國人去到點解啊？因為那個地方安全啊，那個地方食嘢唔使諗啊，你明唔明啊？那個地方冇共產黨啊，這個最值錢嘅地方啊 嘛。 香港都有，所以香港樓價都唔係好得噶啦。 我喺三藩市咧都仲係見到一啲人渣咧，一睇咧就知道係中國人噶啦，揸車，因為咧。就罔顧人哋嘅 安危， 就停低咗喺只路邊度落人，咁後面成架車喺度撥。 哦， 咁 呢啲其實應該影低相咧，要求加拿大將呢啲人褫奪佢嘅公民權，趕翻去大陸。 咁我於是咧，我有一次咧，咁啊，其實嗱呢、這個好明顯嘅差異嘅。我第二節講啊，因為我真係想講美國咧，即係呢啲咁嘅人嘅細節嘅嘢咧。 第一節做咗第二三節嘅廣告雜誌。 係啦，唔緊要。 咁我哋嗱，因為咧，我哋言歸正傳，要講翻銅鑼灣書店，因為真係冇講到啊。咁今次咧，依、這個叫做依、這個林榮基咧店長咧，佢就係深圳過關嘅時候咧，就俾人塌咗，咁咧就蒙住對眼，就壓咗去寧波，坐咗唔知十幾個鐘頭火車。咁即係嗰個規格相對接待規格就唔係好高嘅， 唔係正常係咁嘅， 正常係咁嘅， 係啊，佢因為佢哋係最安全咯，即係拉你翻去， 唔係啊，我講緊嗰個接待規格係意思咧，佢應該有架專車就車佢， 係仲你耐啊嘛時間同埋 點解去寧波咁遠？點解寧波咁遠呢？廣東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，度度都係監獄，中國本身就係一個大監獄。度度都可以噶，知唔知啊？喂，有一句説話又係中國説話啦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 我又咁講俾你聽啦，佢可能就係頭先你講 那個即係偵查佢嗰班人本身係寧波嗰個辦事處喺寧波，你咪去寧波。 哦、即係個派系。 即係我咁講啦，我試過過關同等嘅嘢， 俾人插咗， 俾人插咗。因為嗰陣時咧係珠海經偵組揾我，我過黃江口岸關嘅時候咧就開唔到閘，跟住落嚟俾笪地方你坐，跟住話俾你聽嗱，我哋唔知道發生咩事嘅，不過嗰度咧就已經咧。落咗 order 就要揾你呢個咁嘅人，咁你就等等啦。跟住咧，我等咗四個鐘頭，咁嗰啲人咧就開夜車，我時夜晚兩點幾落到嚟，跟住咧招呼我上架警車，咁啊一 Q 咧，亦都塔住我蒙冇蒙眼啦。當然我哋冇咁重要，即係唔想即係可以俾我知道我喺邊啦。塔住手扣一路咁樣，同埋個特首哥永遠唔喺前面嘅， 哦， 永遠後邊，因為咧你前面 叫你反抗， 反抗係啦。 點知你咪成龍嘅保身手啊？啊、你知唔知啊？ 成龍就唔會反抗啊，大佬。 好耐之前啊，你話林伯恩會反抗啊？林伯恩喺台灣俾人拉嗰陣時啊，成身用鐵鏈嘅，好似以為佢係成龍啊、李連杰啊、葉問咁好打嘅，真係手腳都係有鐵有，仲有鐵鏈拖住地下嘅。 所以咧， 使唔使啊？七廿幾四廿八啊？ 所以大陸係咁樣嘅，佢邊度報案或者邊度處理呢單案，咁佢就會叫。周你呢個咩？所以佢哋其他嗰五個咧，應該都係去曬嗰笪地方， 喺曬寧波。 嚇、嗯，因為佢 嗱，好似咧，你話大陸嗰啲，譬如國安好、安全部門啊，或者嗰啲叫做叫做中紀委咧，佢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嘅，有分部嘅。咁咧，佢啲地方咧。其實是固定地方嚟嘅，冇門牌冇招牌嘅，即係好似香港嗰啲叫做好多政治部都好似冇招牌啦，類似啊咁樣嘅。咁成座大樓咧就係做曬嗰啲專門做嗰啲安，即係關於情報啊、安全部門嗰啲咁嘅嘢嘅。咁你話咧係咪淨係要寧波先有咧？廣東省又冇咧，福建又冇咧，可能都有。問題就係講個派系啦，即係咧查依單嘢嘅人咧，未必即係可能都唔屬於其他派系嘅。总之是可能宁波呢边咧就负责去搞佢咁解啦， 所以 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话呢单咧系上面嗰个政治嗰个叫做角力 嘅角力， 嗱因为咧佢主要爆咧就爆习近平啲情史，同埋咧上面佢哋感觉到啦，因为我琴日睇佢一篇报道，佢话咧呢个桂文海咧系黑客嚟嘅，佢哋有本事咧黑入去。中共軍方解放軍後勤部或者裏面嗰啲電腦，可以睇到咧中共要撤銷五大軍區嘅，要進行軍改嘅。咁呢個消息咧係俾咗俾出邊俾中共公佈咧係早十五個月嘅。咁呢單嘢咧，佢哋其實上面咧都好震驚。究竟你係咪真係有咁本事，定係有內鬼咧？你唔係黑客啊，係有內鬼話俾你知。因為佢哋中共咧係要想要將你呢個內鬼抽出嚟。所以咧，對依班人咧，係啦，對依班人咧，係採取咁嘅行動嘅。咁啊，咁啊，再講少少，我哋進入下一節咧。因為佢咧就係、是、三個人，呢、這個叫做女波夥計啦，張志平，係咪張志平啊？同埋嗰個叫做呢、這個叫做林榮基咧，就係、是、香港人嚟嘅，就冇外國身份，冇外國護照嘅。所以咧，佢哋又經常出入大陸，喺東莞活動或者邊度啦，或者深圳啦。咁所以咧，係趁佢哋翻大陸嘅時候將佢塌起嘅。咁呢啲好容易啦，你橫定成日都嚟噶嘛，容易塌你啊嘛。咁但係香港一個李波就係喺英籍嘅，一個桂文海咧就係、是、瑞典籍。桂文海喺泰國俾人拉嘅，經柬埔寨、金三角，跟住經雲南咧就捉翻去嘅。咁李波就是香港喺柴灣度夾佢翻去咯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即係中共去到咁樣咁大件事咧，搞出天然大波咧。我覺得後續仲有好多嘢發生，即係一定係同佢權力嗰個鬥爭好有關係嘅。咁呢節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一節翻嚟，我哋再討論。